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。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 你着迷了吗？ 传说上帝的造物中，只有一种无法用鞭子奴役的动物，那就是猫。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曾经说，如果能使人与猫杂交，人会进化而猫会退化。虽然已经陪伴了人类数千年，但猫依旧带着它神秘的面纱。在众多的跟猫有关的传说中，流传范围最广的大概要算是招财猫的传说了。招财猫的传说可以追溯到400多年前的江户，而招财猫的由来典故，历史上人们却又是众说纷纭。究竟招财猫的背后又是怎样的故事呢？各位好，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，我是主持人韩涛。本期节目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有关猫的神秘传说。 它是死亡三角，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。 它伫立数千年，恐怖的咒语，离奇的猜测，使之更加神秘。 天池之水，旱而不涸，涝而不溢，它究竟来自哪里？ 芦芽欲滴，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？ 关于宇宙，关于地球，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。 自然之谜。 日本人在日本各地建立了猫寺，并且每年也都举行猫祭。比较著名的猫寺有东京的豪德寺、自幸寺、西方寺等等。每一座猫寺都会有着绘声绘影的灵猫救人的动人故事。另外，日本还有不少店家在商店的门口放置着一只彩陶绘制的猫，它永远伸长着一只手，显出一本正经的神态，欢迎客人到来。这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招财猫的典型形象。由于招财猫的神情可爱讨喜，而日本人也和中国人一样喜欢讨个吉利，在看到招财猫伸长着手一副招来钱财的样子后，马上联想到客多旺财，于是将它供在家中或铺头，成为了商店和家庭的装饰品，并且期待能够真的招来福气和财运。招财猫的手举得高，就更容易招财和招客，但也不可太高，因为太高会破坏招财猫的外形。大概有朋友会纳闷，为什么有的招财猫是举起左手，而有的会举起右手，还有的两只手都举起来？关于这一点有两种说法。一种是说，举左手是招财的意思，而举右手便是招福的意思。如果一左一右两只手都举起来，财福便能一起招至即来。另外一种说法是，正统的日本招财猫啊，有公和母之分。公猫举的是右手，象征招财进宝，带来好运；母猫要举左手，象征广结善缘，人潮滚滚而来。在日本，一般的店家摆放的多是母猫，因为日本人相信只要有人潮，就会有钱潮。那么按照这种说法，招财猫似乎不该同时举起两只手。那么究竟招财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？目前普遍流传着的大概有6个版本的故事，下面我先来为您说一说这第一个，也是流传最为广泛、感人至深的一个版本。话说日本的江户时代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望族叫做越后屋， 越后屋这个望族以染布为业。越后屋的少主人最喜欢的有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情是赌博，另外一件就是跟他的猫小玉一起玩耍。您瞧，这少主人这两样爱好不免多少有些让人担心，就这样下去整个家业会不会败在他手上。越后屋的管家也非常担心，于是他常常劝着少主人说：少主人呐，你这样怎么对得起越后家的祖先呐？但是越后屋的这位少主人一点都不以为意，甚至还说：哎呀，你就不要啰嗦了，以前不是有什么仙鹤报恩的故事吗？要是我没有钱了，就叫小玉去找一些来就是了嘛，对不对啊，我的小玉？每当管家苦心劝诫的时候，这少主人都不以为然地抱着小猫玩，根本不把管家的话当回事儿。后来越后屋果然倒了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。管家这时候才又说话了，他说：少主人呐，您要振作一点，我们还是可以从头开始的。您要以为这少主人能够洗心革面重新做人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只见这位爷笑眯眯地抱起小猫说道：小玉啊，你没有忘记我们的约定吧？去拿一些金币来吧。管家看了连连叹气啊，但是谁知道到第二天，这位小猫就这小玉啊真的衔着一枚金币回来了。管家和少主人看了都非常的高兴。这时候管家又对少主人说了：少主人呐，您就拿着这枚金币好好去做一番事业吧。结果咱们大概也能猜到，少主人拿着这枚金币跑去赌博了。当然这枚金币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，他又输了个精光才回家。于是少主人又跟这小玉，就这小猫说：小玉啊，再拿一枚金币回来给我吧，这次我一定会好好利用它，不会再去赌了。小玉看了看这少主人，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慢慢的走开了。 虽然已经陪伴了人类数千年，但猫依旧戴着神秘的面纱。在众多与猫有关的传说中，流传范围最广的大概就要算是招财猫的传说了。究竟招财猫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？本期迷幻时空为您讲述猫的传说。 第二天，这只名叫小玉的猫又衔了一枚金币回来。少主人欢天喜地地拿着这枚金币往外冲啊，头也不回地直奔赌场准备捞本。他心想，没问题啊，这次我一定会翻本的。没错，正如大家所料，这一次他又是垂头丧气地回来的，这次输了个精光。这少主人刚一进门，就看到管家慌慌张张地跑过来说：少主人，不好了，小玉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整天懒懒的，一直都打不起精神。少主人听了之后，匆匆忙忙地冲进了屋子，抱起他的小玉，嘴里直叫着：小玉，小玉，你怎么了？这时候小玉缓缓地张开眼睛，舔了少主人一下。看到小猫有所好转，这少主人也算是松了口气儿。管家接着说：少主人，你不觉得小玉好像越来越瘦吗？真是奇怪。但是少主人不理管家，又高高抱着小玉说道：亲爱的小玉，再一枚，再一枚就好了，这次我一定会好好做一番事业。小玉懒懒地看着少主人，然后又慢慢地走开了。此时的少主人非但没有悔改之意，心里还在惦记着，也不知道这小玉是去哪儿拿的这些金币，如果我跟他去找金币的所在地，那么以后我就有用不完的金币了啊！我就跟在他后边看看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玉出门了，少主人这次远远地跟在小玉身后，他要看一看这小猫究竟从哪儿拿到这些金币的。只见小玉绕着城边走了好久，还越过了几条河，最后走进了树林里，在一座庙前面停了下来。只见小玉举起他的双手合十做祈祷状，然后口中念念有词的。少主人躲在树林后面，看见小猫这样奇怪的举动，也有一点愕然。于是他慢慢地走向前，只听见小玉轻声地念着：拿走一些手，拿走一些脚， 给我一些金币，拿走一些肚子，拿走一些毛发，给我一些金币。随着小玉这样念的同时，她也变得越来越瘦，越来越小。这个时候，这少主人猛然惊醒，大叫着从树林里面冲了出来：“小玉，不要念了，我不要那些金币，小玉，你别念了。”这时小玉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，又继续念着：“拿走一些手，拿走一些脚，给我一些金币，等等等等。”最后在这样的念声当中，小玉消失了，在地上只留下了三枚金币。这少主人扑倒在地，捡起三枚金币，抱头痛哭说道：“小玉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傻？只为了三枚金币，就只为三枚金币而已，小玉。”从此以后，失去了小玉的这位少主人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整天着拼命的工作，赚到了钱也不会随便的花用。这时的管家不再是劝他振作，而是劝他要多休息了，要保重身体。但是少主人却说：“小玉可以牺牲他自己来感化我，我怎么可以不努力呢？”后来经过少主人的努力，月后屋这个家族又慢慢的兴盛了起来。很感人的一个故事。所以为了纪念小玉，少主人在门前放了一尊猫拿着金币的雕像。当地的人们为了纪念小玉，也为了让自己的家族兴盛起来，便也效仿着月后屋的样子摆上了猫的雕像。就这样，招财猫便流传了开来。 它是死亡三角，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。 它伫立数千年，恐怖的咒语，离奇的猜测，使之更加神秘。 天池之水，旱而不涸，涝而不溢，它究竟来自哪里？ 芦芽欲滴，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？ 关于宇宙，关于地球，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。 自然之谜， 欢迎各位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来，我是韩涛。刚才为您讲述了有关招财猫的第一个传说，下面为您来说一说这第二个。话说在吉原，有个花魁艺妓名叫博云大夫，养了一只三色猫，同样取名叫小玉。博云每天跟猫形影不离，甚至连上厕所的时候猫也会跟在他身后。于是有些无聊的人开始谣传猫会令人鬼迷心窍，并且还说博云中了猫魔。艺妓馆的老板三浦屋次郎右卫门深恐博云真的着了猫魔，便命令博云丢弃小玉。但是博云并不把人们的传言当回事儿，还是照常爱小玉如命。无奈之下，一天啊，这艺妓馆的老板趁着小玉又跟在博云身后进厕所的时候，拔刀砍去了小玉的猫头。然而让人惊奇的是，就在小玉的猫头飞落时，艺妓馆的老板竟然发现小玉咬住了一条蛇的蛇头。这个时候他才知道，原来小玉是为了守护主人博云，才会时时刻刻的不离开主人，甚至跟着主人进入厕所的。悲痛万分的博云将小玉的尸骸送到寺院，并且立了一座猫冢来祭祀。之后有一位日本桥塘雾屋的游客同情博云的哀伤，特地从长崎订购了沉香木，刻成了招财猫的模样送给博云。博云爱不释手啊。博云过世之后，这个木雕的招财猫被送到祭祀小玉的寺院内，与真正的小玉相伴。不过日后寺院发生了一场火灾，把这一切烧了个精光，木雕的招财猫也葬身于火海。好了，下面再跟你讲一讲第三个有关招财猫的传说。如今日本东京世田谷的豪德寺是以生意兴隆、家内平安而闻名的猫寺，是全国闻名的招财猫寺院，境内遍地都是参拜者供奉的招财猫。但是在江户初期，豪德寺却是没落的寺院，当时的住持养了一只猫，同样也叫小玉。住持对小玉非常的疼爱，视同自己的骨肉一般。有一天，这住持无意之间对小玉说：“小玉，寺内很贫困，你能不能招来好运给我呢？”过了几天，城主景衣直孝和他的家臣 在猎鹰的归途当中路过豪德斯的门口，看见一只猫举着手在招呼他们。这城主锦衣直笑，就觉得很奇怪，下马入寺休息一番。就在城主入寺刚接过住持款待的茶水时，外头竟然开始风雨交加，雷电闪作起来。住持趁着风雨顺势滔滔说法与传道。雨停之后，城主锦衣直笑，欢天喜地向住持说，猫招引我们进来，让我们免于雷雨的灾难，又蒙受住持的款待，这大概也是一种因缘吧。事后豪德寺就在锦衣家的庇护之下，香火开始昌盛了起来。而小玉死后，住持为他盖了一座坟墓，并托人雕塑了猫偶像，称之为招福猫。这是第三则与招财猫有关的传说。而这第四则招财猫的传说是这样，话说江户有一家货币兑换店，主人家田喜三郎养了一只叫小玉的猫。这只猫呢，与出入主人家的年轻鱼贩子关系特别亲密，每天这鱼贩子到主人家兜售鲜鱼的时候，总是会丢一尾鲜鱼给小玉。但是有一天鱼贩患了重病，因为他是个单身汉，又因为当时江户有身不怀隔夜钱的风潮，也就是说当时的江户人属于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身上不存多余的钱的人，所以鱼贩这一病别说是医药费了，躺了几天之后连三餐也都无以为继。无奈之下，鱼贩只得将所有值钱的家具都送进了当铺，但就是这样他也马上就要断炊了。而就在这时候，鱼贩发现自己的枕头边搁着一个纸包，打开一看，里头竟然是两枚一两的金币。几个月之后，靠着这两枚金币，鱼贩子痊愈了。他打算找货币兑换店主人商量，筹借资金重张旗鼓。但是当他来到货币兑换店主人家时，竟然不见了小玉的踪影。几经打听，他才知道了店内曾失窃了二两金币，造成故宫们彼此疑神疑鬼，鸡犬不宁。最后人们发现小玉第二次衔着金币想溜出门，没办法，主人只好忍痛处死了小玉。于是鱼贩子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店主人，店主人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小玉二度衔着金币溜出门的目的是想为鱼贩筹备资金。后来鱼贩功成名就时，为了纪念小玉，便在东京的东两国回向院建立了猫种，取名为小盼猫。 虽然已经陪伴了人类数千年，但猫依旧戴着神秘的面纱。在众多与猫有关的传说中，流传范围最广的大概就要算是招财猫的传说了。究竟招财猫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？本期迷幻时空为您讲述猫的传说。 位于日本东京台东区的京户区，是15世纪中旬京户烧塑陶瓷器的起点。东京台东区京户的京户神社拜殿之前，就有两只巨大的招财猫连结在一起的结缘猫，有斑块的代表男神，纯白的代表女神，是良缘互扶。这两只猫举的都是右手，通常举右手是表示能招来财富，举左手表示能招来客人。传说当中啊，浅草有一位养了一只老猫的老婆婆，因为老伴儿过世，经济拮据，只好投靠在亲戚家。老婆婆洒泪与猫诀别后，当天夜晚做了一个梦，梦中老猫告诉老婆婆，如果制作一座她的偶像，必定会福德自来。老婆婆听从了老猫的托梦，将猫的偶像供奉在了神龛上，朝晚合掌叩拜。之后果然如这老猫所说，喜报接二连三，老婆婆也不用再寄人篱下了。后来老婆婆因为猫偶像而致富的传言马上传及了左邻右舍，每天都会有人来向她借这个猫的偶像。于是老婆婆便托窑户制作了陶器招财猫，并在浅草开了一家专门出售京户烧招财猫的商店。 而当时金沪烧招财猫在浅草一带可谓是炙手可热，生意非常的兴隆。传说当中博云的沉香木招财猫举的是左手，所以老婆婆制作的招财猫为了与博云的沉香木招财猫有所区别，故意将猫洗脸的手改为了右手。博云的招财猫为寺庙带来了人气，而老婆婆的招财猫为她带来的则是财气，这大概也就是举起左手象征招财，举起右手象征招福的由来吧。而最后一个关于招财猫的传说是这样，话说江户时代的中期，羽田川也就是今天的墨田区一带，有一家生意非常兴隆的艺妓馆，他的店门口搁置着一只银漆的猫。后来有人仿效着银猫艺妓馆，毗邻他开了一家金猫艺妓馆，店门口搁置着一只金漆猫，生意也一样门庭若市。然而银猫艺妓馆的馆主却流连于赌场之中，最后竟然将家当输的是一干二净，于是他命令自己的老婆阿刚以色相诓骗常客，也就是和服店的掌柜八兵卫。没想到阿刚竟然日久生情，真心真意地爱上了这八兵卫，明知无法终成眷属，两个人决意殉情而死。于是两人在银猫艺妓馆内各自留下了一封遗书殉情，而这一殉情事件当然轰动了整个江户，被写成了音乐剧，搬上了舞台，并且非常卖座。据说从此啊，这艺妓馆的门口都会放置大型金银的招财猫，以招来客人。说完了这些跟招财猫有关的传说，我再跟您来说一说关于猫有九条命的这个传说的由来。咱们常听人说猫有九条命，这种说法看似由于人们看到猫能设法承受各种意外事故伤害和困扰，并且逢凶化吉，因此才有的。而九是一个神秘的数字，正因为猫总是被神秘和魔法式的气氛笼罩，所以才引出了九条命的神话。猫在休息的时候，喉咙当中经常会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，有人认为啊，这是猫在打呼噜，但是美国科学家却发现这是猫自疗的方式之一，就自己治疗自己。人们之所以称猫有九条命，与猫休息时打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科学家指出，无论是家猫或野猫，在受伤之后都会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，这种由喉头发出的呼噜声有助于它们治疗骨伤及器官损伤。科学家们也从人类实验中发现，将人体暴露于如同猫打呼声的声波下，有助于改善人类的骨质。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屈系动物沟通研究所的所长马金斯纳尔表示，由于猫科动物可以借自己发出声波来疗伤，因此九命怪猫的传说并非荒诞不经。猫的爬高本领在家畜当中可谓首屈一指，咱们都知道窜房越脊对猫来说是轻而易举的，有的时候甚至能爬到很高的大树上去。我们有时看到猫从很高的地方掉落下来，而身体不会有丝毫的损伤，而狗如果从同样高度掉下来的话是非死即伤。猫从高处落下来之后为什么不会受到伤害呢？这与猫有着发达的平衡系统和完善的机体保护机制有关。当猫从高空当中下落时，开始的时候即使背朝下四脚朝天，在下落的过程中猫也总是能够迅速地转过身来，当接近地面的时候前肢已经做好着陆的准备，猫的脚趾上厚实的脂肪质肉垫能大大减轻地面对猫反冲的震动，有效地防止震动对各个脏器的损伤作用。猫的尾巴也是一种平衡的器官，如同飞机的尾翼一样，可以使身体保持平衡。除此之外，猫的前肢短后肢长有利于跳跃，其运动神经发达，身体柔软，肌肉的韧带强，平衡能力完善，因此在攀爬跳跃时尽管落差很大，也不会因为失去平衡而被摔死。可见猫还是很神奇的一种动物，不是吗？好了，各位，到这里有关猫的故事先为大家讲述到这儿了。本期的迷幻时空到这儿也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吴博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 宇宙苍生，世界奇观， 千年传说，奇闻异事。